各位网友好，咁啊，我系卢思达，我嘅节目就系星期三十点钟嘅卢思动众，咁啊，希望大家踊跃用月费支持，咁啊，你嘅支持咧，对于我同埋 My Radio 咧都系好紧要嘅，所以请大家每个月慷慨解囊，多谢大家。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你睇我样几黑咁样，咁咧 我发现到话， 梗唔系啦，你自己睇下。你睇下我黑过我条命啊！我灯打唔到落嚟啊！今朝双杰推咪啦，汤姆喺度啦 ，Godwin 喺度啦，同埋淡仔喺度嘅。咁我今朝主要就负责咧，我听你讲啦，佢。 你听我哋讲。 我净系听淡仔讲。 听淡仔 讲。我唔听我。我知。哇！我寻日朝听到，我扮翻起身咩事啊？大佬做咩打仗？ 系啊！我其实见到今朝见到淡仔有啲怯怯地，我都。 我哋晓得， 坦哥早晨，坦哥早晨，跟住听埋我讲先。 冇讲啲咁嘅嘢啦，而家就收晒。 一阵间又唔系咁， 我哋一阵讲翻细集啫。其实我冇听晒。今朝今朝讲一样嘢先，就系大埔撞车啊，套港出九龙线全线封闭，大家避得下避啦，大佬。七点几撞嘅，如果你哋而家已经上咗套港咧，就希望你哋嘅神系稳阵啦，咁样。如果唔系， 听节目咯， 都唔知封几耐咁样。咁啊，希望有足够嘅尿袋啦。咁啊，尿袋系啦，咩都好啦，咁样。今朝嘅报纸头条咧，全线啊，都系以六个字可以形容嘅，叫做冤枉离瘟疫去啊。 咁又唔系咁讲， 所有嘅钱都唔知瀉咗去边啊。分别就系有苹果日报嘅大楼同金比结婚啦。 大楼啲钱咗去边啊？ 系啦，嗱， 你点知人哋系冤枉离瘟疫去咧？啊，真系咁样嘅， 我真系恭喜晒你，系啦。咁其他好多报章就系讲特善尼啦，咁就 啦，定系成报又讲张晓明嘅书法啦，都算 一都系 一千八百万啊嘛，系咪先？ 哦，原来有成报讲啊，哇，又搞张晓明啊，即系话喂，顶你写咗几多字边度值钱啊？ 咁呢个大家都系咁公认嘅，但系民建联嗰 你冇睇树大招风咩？你哋只要花樽啫嘛，呢个世界佢揾原子笔写得噶啦，揾毛笔写就尊重咗你啦，佢串起上嚟。揾隱形墨水寫 打個手指冇仲得， 唔打添啊！接只紙飛機賣千百萬啊，吹啊咁樣，仲當你面俾咗錢我搣爛咗添，仲得啊咁樣。咁就迪士尼都係有趣嘅呢件事，因為迪士尼咧琴日我冇，因為第二次我有事啊，我冇聽，我唔知有冇講到咧。 有啊， 其實講到最尾咧，就係根本成個投資咧，就係政府就係俾咗錢，咁就唔好同我講收翻錢，唔賺嘅。 依個啊， 保良局 蘇錦麟自己都係咁講噶啦。 佢就話頂落去，就算賺咧，佢都係會投資翻落迪士尼。 係嘛？咁樣佢直頭嗰種意味係講緊就係話咁樣先係一個健康嘅營運啊嘛。 騙我㗎！ 即係嗰陣時計落條數，即係啲人問佢啊嘛，講兩句，因為佢問佢話：喂，咁你計翻條數就係嗰陣時應該收翻本同埋賺錢㗎。係 啊，係啊，係。同埋佢話一二年係已經回咗本㗎啦嘛。 佢就話嗱，就話啱咯，所以咪啱咯。到 所以啊，再投資啊， 再投。翻落去咯，咁 样真系好劲 几多，劲几多。 唔系佢总部就 搞大佢啦，啱嘅。咁 佢而家决定唔收翻旧钱啊嘛，咪搞大梗系啱啦。你咪成个香港都其实冇所谓啦，所有人落街着到 L 衫咁样啦，有乜所谓啫？ 打领好开心， 打领自己都着添啦，咁样。咁就系呢样嘢啦，都系啲钱唔知倒咗去边啦，咁样。咁大 L 寻日讲咗啦，冇法啦。咁 而家我都其实呢个，因为我哋急嚟紧就系讲金条啦，金条啦，但系就。其实我有少少咩嘅，我觉得我以为金条会系多啲嘅，多过迪士尼，因为其实好多金条嗰啲都系摆喺第二版啦，A 二或者 A 三啦，就迪士尼嗰啲就摆咗系头版多。但我以因为讲离奇嚟讲，我觉得 喂，金條離奇好多啊！ 唔係，你唔覺得兩個都離奇咩？ 迪士尼， 你唔覺得兩個離奇？ 迪士尼都慣㗎啦。 可能對於老總嚟講，冇講咁多，邊個蝕錢蝕得金先？咁迪士尼蝕得金喎。 咁啊係，咁迪士尼蝕你錢啫嘛，大佬。 迪士尼係 金條唔係你錢。 迪士尼係割地賠款喎，已經係去到割咗個地俾美國佬。 寫信去台灣。 寫信去台灣，寫封英文信啦，咪寫封信俾英文啦，咁樣啦，黐鬼線啫。咁啊，剩低開個金條啦。咁就係、是、尋日粉嶺有一個劫案嘅咁樣，咁咧就係、是一個高速嘅 十幾秒咋，十幾秒咋？你睇東方頭版都咁寫啦，東方頭版仲誇張嘅，就寫十秒，十秒奪依個2268萬大陸金條，哇！個大陸金條嘅字樣。真係俾翻個大陸金條個顏色， 套翻個金地落去嘅咁樣，咁就係、是、 咁明報嗰度咧就 爆炸， 明報就多咗五秒嘅嗱，依個時間性 有時間差、啊， 喂唔係啊嘛，你講賽跑嚟講。差零點幾秒都好差好遠噶啦，係先？咁啊，依個明報寫五匪十五秒劫二，因為個數啦，2268萬元嘅金條咁樣，依、這個就明報 十五秒，東方就話十秒， 係啦。咁究竟幾多秒咧？ 由邊度開始計、啊？ 點樣坑法咧？究竟咁、那個狀況咧？其實就係依、這個喺粉嶺嗰個所謂嘅叫做金嗰、那個係混金地帶嚟嘅，原來係。 系， 原来系个混金工场地带， 香港金地啊， 叫做系叫融金工场附近嘅地带，咁所以好多时都有喺金嗰度出嚟。喂，依单新闻真系令我增长唔少、啊、知识， 原来香港真系遍地黄金、啊， 原来咁多金嘅咁样喺粉岭系大咁样，咁就话 冇人睇过反水货咩？ 又好似依唔知系咪依个位喎？我唔识，系唔知系咪依个位？ 唔知咪水。嗱 咁啊，事源咧就系琴日咧就话有个司机就大约九点钟咧就去依个揸车就去运去嗰个金条去工厂度。咁、那、啊个司机咧就系揸住我哋而家途中所见咧一架客货车嘅啫。一架咁嘅 van 就 呢架真係啦， 好多貨 van， 即係我平時車琴嗰啲車啦， 係啦，即係冇任何防彈玻璃啊！你又見佢色都係白色，通常呢啲保安車黑色咁各樣噶嘛，係咪？咁啊咁啊，得一個司機就冇任何跟車都冇嘅，咁你運送幾多金條咧？運送呢個200多條金條嘅又都睇真啲先，二百幾多條啊？258條金條，咁總值咧就7000萬嘅 ，OK， 咁啊、據報道所講咧，而家喺圖片所見每一條金條咧，大約就1 kg 度， 兩磅零， 1 kg 度，咁咧而咧每個金條咧佢哋所講咧就係印有呢個字樣係月咩啊？ 月音， 月音系啦，月音呢个字样嘅，同埋呢个JIMBAO 应该系叫金宝啦，系咪啊？ 系 应该系金宝嘅嗰个色样喺度， 即系大陆白中国嘅拼音啦， 拼音啊，系啦，咁啊， 肥鱼拼油咁样啦， 咁啊就四条九金嚟嘅呢啲，咁啊就个千足金啦，咁样好啦，咁去到咧就有成200多条金条，咁咧去到嗰、那个熔炉金场嗰、那个工廠大廈外面呢就泊咗喺個外唔係泊喺入面喎、泊喺外面喎行人路嗰度喎 ,ok, 咁呢就可能呢就因為重得滯啦因為一條都一 kg 啦嘛咁你哋見到呢我睇返嗰個裝袋嗰個 唔係佢泊咗喺即係佢要去嗰個工業大廈嘅出面嘛 係呀係呀 ,ok, 咁你而家有個手推車呢另外你睇袋嗰個係呀袋嗰個咁你見到客貨車後面咧就一袋袋啲金條裝曬喺度嘅，就用嗰啲手提袋就裝曬喺度嘅。咁咧就就跟住佢就拎咗20多条金條出嚟嘅啫。 商傑而家處理係啦，揾上呢個問題， 拎咗81条金條出嚟。OK， 就係依啲一袋袋啦。OK， 就擺咗去推車 度。邊袋啊？黃色嗰啲啊？ 黃色同埋藍色嗰啲。OK， 哦 OK， 咁好大個喎， 唔係好大個㗎咋。跟住81条金條就擺咗喺個推車仔度，咁就諗住推入去嗰個熔爐工場。场嗰度啦 ，OK， 咁但系咧，因为佢排行人道嘅期间咧，就系佢摆咗81条金条，几袋金条摆喺手车仔推车仔嗰个期间咧，就突然之间咧就有架金色车就系、是、套咗晒 Camry 嘅，应该系，咁咧就冲过嚟咧，就去就跟住有三个蒙面嘅 匪徒咧就手持牛肉刀就指嚇呢個運金工人，跟住再嚟咧就攞個胡椒噴霧噴鳩佢個塊面，跟住之後就搶咗佢個幾袋金條，跟住就以嗱唔知十秒定十五秒嘅速度， 佢簡直係用合適嘅暴力啦，我只可以講用適當嘅武力去制服咗呢、這個持金嘅運輸工人啦。 佢啲仲係飛虎頭套嚟嘅喎。 飛虎頭專業一啲添啊，專業一啲，好專業，好專業。跟住咧就十幾秒嘅期間咧，就轉入去另外一個巷仔嗰度， 即係隔離街搶咗個袋金啦。 係啦，隔離街個巷仔嗰度。 而佢只係攞咗一袋金啫， 唔係幾袋金嘅應該係，因為佢個手推車推住，咁落連埋個手推車推，咁咧嗰個運金工人咧，按報道講啦就話試圖想追嘅。但系因為受到呢個牛肉刀嘅指嚇咧，就始終我哋追唔到啦，因為佢咁短嘅時間。跟住之後咧，就喺隔離個巷仔嗰度，原來已經有架七人白色嘅七人 van 咧，就已經 係 啦，守候咗喺度啦。跟住咧，就佢哋幾條友咧，就砰一聲就上咗架車，跟住就遠去咗啦。咁頭先嗰架話金色嗰架車咧，其實一早亦都係遠去咗，所以咧先有話五個匪徒嘅啫。 吓、啊，你明唔明？ 三 机 系啦，两个司机，两架车，三个持刀嘅劫匪吓匪徒，咁咧就系、是，所以最少都五个人，就系咁嘅意思啦。咁、咧就依、這个就系、是、十几秒，唔知十五秒定十秒之间咧，就抢咗二千几万，我真系觉得超级离奇。但 就唔记得二千二百几万啦，咁亦都报咗警啦。咁今日直情报纸影到嗰位金主阿姐啦，咁样挞住人字拖出嚟啦，咁样。 哇！依位金主真系～你看不出啊！我哋有冇见到金主嘅样啊？你望下金主， 有得睇嘅咩？ 系啊，呢位金主真系睇唔出佢金主，真系咁，完全睇唔出佢金主。依张相， 我想问你喺街见到一个咩人嘅样子？你觉得哇，佢应该二千几万金喺身喎？ 成个梁福 梁福如 咁嘅样， 咁啊似有二千几万， 咁啊似啊， 即系电到个头盔咁大， 咁就似啦，咁就似啦。咁呢位金主咧就嚟到现场， 即系炒人，你唔见咗咁多钱，你仲要笑人？ 唔係笑人，我 即係話係樸實， 係樸實，即係再一次認證咧，有錢人真正有錢人咧，就係唔會成日話自己有錢，同埋 我呢個當然啦，呢個 同埋就唔會表露 蛇咗落去探底， 冇啊，跟住唔會表露出嚟嘅咁樣嚇，個籌備你搞到打斷到人， 你俾佢講埋先啦， 我聽你講埋先。 个状况系我听我讲埋先啦，咁咧就个依位金主就系因为报咗警咧，因为头先嗰位司机咧就报咗警，跟住就亦都有救护车有差佬嚟咗啦，跟住亦都联络咗依位金主嚟点算嗰啲失物咁样，跟住咧就咁头先讲咗我究竟原本有几多个金条喺度啦，咁正如嗰啲金条咧就仲喺度嘅，仲有应该仲有百几条金条喺度啦，咁样，咁啊就奇怪嘅事咧，就好多問號啦，係咪先？點解可能會喂，你運七千幾萬貨，會係用一架 van 仔，用一個人嚟運嘅咧？咁樣 低調，樸實咧，即係你估佢唔 鵝趕冚珍珠，冚到尾啊，冚到尾。 喂，同埋都其實因為係唔係金主就係即係佢持有金嘅呢、這個，但係佢係工作上係持有金啊，定係佢本身係咁有錢啊？ 亦唔係即係嗱個狀況咧，就應該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運送俾一間叫嗰間公司咧，就係、 是、融金工場 係啦，融金工場咁佢哋有講到咧，因為而家嗰間公司就唔接受訪問嘅啦 ，OK， 完全唔接受訪問咁而咧我相信咧，依位金主係嗰間公司嘅持有人或者股東之類。咁佢就係嚟負責嚟點算嗰個失物究竟剩翻幾多啊？咁各樣嘅嘢啦。咁一就係可即係你啲報紙，因為大家都有啲咁嘅問號啦。喂，啲七千幾萬貨點可能揾個 van 仔嚟運就算咧？咁樣咁啲報紙又訪問翻所謂業內人士啊，或者保險界人士啊、保安界人士咁各樣。咁綜合嚟講咧，就基本上咧，佢哋會話好罕見嘅咁樣講法。即係依個係保安啊，或者保險界人士嘅。 唔係，但係因為嗰度係打金工場嚟㗎嘛，即係集結集散地嚟㗎嘛。咁、其實你只要睇下粉嶺安全街附近多唔多呢啲界款車，即 係呢啲貨 van， 一啲唔係啊，即係高防 高保護性嘅， 大大嚿四方方嘅。 嘅車咧、啊，如果唔係嘅話，咁即係話，只要根本上嗰度嗰度揾親金嘅都係求其揾個 high 子，同埋識貨之人揾30嘅啫。 有機會係咁，因為個狀況咧，佢所謂話比較罕見嗰啲，通常都係啲保險或者保安界人士去講，但係一啲所謂運金嗰啲業內人士，佢就會即係話唔應咁講，即係從事金呢一個行業嘅人咧，就話咁係會睇嚟咧，佢都會話啊，都係離奇嘅咁樣講法。睇嚟咧就係、是、即係有人咧，可能就因為慳保險啦，慳保險，因為你運呢啲如果你聘請保安公司去運各樣咧，就點都使你幾萬蚊嘅啦，點都使你嘅，而且咧個價會浮動嘅。因為咧係隨住個金價會影響咗嗰個運費。 係、哦、啊，咁我睇你運啲貨幾值錢。 係啊，係啊，咁樣個貨。咁所以咧，佢話佢唔排除咧嗰啲即係接受訪問嘅人士咧，就話唔排除咧有人咧就可能諗住博大霧。個狀況就係咧，其實啲保險公司都會受呢、這個，就算你唔係真係話完全好高格調嘅，或者好高保安嘅車啊、介款車各樣，唔係用呢種咧都會受你保嘅。但係咧就會要求可能你最少兩個人。去運送。如果今次一個人咧，佢就話好可能咧，就有人咧就貪方便或者博大霧咧，就想就咁運咗去啦。咁如果今次如果係咁嘅話，就好可能會影響咗個賠償嘅。就算佢真係有買保險咧，佢可能會影響咗個賠償嗰個問題啦。因為保險公司好難話你一個人都會賠俾你嘅，或者會影響咗、那個 因為 個賠償個金額， 亦都冇講佢事先有冇幫呢啲金買保險啦。不過可能佢自己公司有買保險，即可能有一个失窃嘅保险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系一个咁样嘅保安情况之下咧，咁样保险就赔唔赔咧？因为你自亦都可能系包含你自己嘅疏忽或者系贪图方便嘅情况之下有呢个失窃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后续啊，会唔会影响到佢会唔会获得呢一个嘅补偿嘅问题？咁样。咁你叫张晓明写五隻字咯。 啊，咁啊冇事啊。 系啦，写翻揾张烂纸，写翻几隻字。 咪分开写。分开写咁咪 太阳照常升起啊！写翻送我牌匾俾呢位金主，太阳照常升起，跟住下面写张晓明，跟住抌个写人印，咁佢咪攞住呢张咁嘅纸，跟走去卖咗佢，咁啊可以褪翻钱翻嚟咯，咁样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往后嘅疑团啦。不过其实大家会唔会知道佢哋会唔会获得赔偿，系应该大家都未必会知噶啦。咁好啦，咁啊另一样，其实好多疑团嘅呢单嘢，另一样就系。究竟啊，就係之所謂阿司機成日問啊，究竟錢從何來呢？咁樣咁就因為東方咧，我都俾佢有少少誤導咗。今朝我睇報紙，咁佢大大隻寫明係大陸金條， 係啊。 咁咧呢、這個其中一個誤導啦，唔係佢唔係誤導，所以我被 side track 咗啦。因為佢喺呢一個成個報導裏面咧，後面就補多一個特稿形式咧，就喺度話金價波幅咧就大，所以咧大陸嘅投資者。好多都轉移來港避險，咁我第一件事覺得，咁呢啲金唔通係走私金咁樣？ 因為即係所謂佢亦都即係所謂跟進嘅延伸報導咧，就係話依個中港截獲嘅黃金走私案咧，淨係單計今年佢哋有 record 去睇咧，其實都有成五單喺度噶啦，咁樣咁好多就係話喺啲羅湖口岸啊，即係有即係喺條腰嗰度咧， 簡單走私啦，係啊， 攝啲金條喺度， 係啊，接中啲 iPhone 7啊， 佢就當哇值錢過 iPhone 7好多， 咁呢個當然啦，呢個當然啦，係跟住點知剝開個金裏面就係 iPhone 5啦，咁樣。咁另外下一下啦，因为亦都讲到即係你流走呢啲金呢，咁就又抽税又剩啦，咁样。咁令大家会直接觉得呢一堆金呢係唔係大陆走资呀，即係流黄金外流嘅时候衍生嘅一啲嘅避险嘅方式呢，即係你知人仔呢排都开心啦，即係大家所有香港都喺度话一对一不是梦啦，咁样挨咗十几年啦，咁样咁就 又储翻啲钱翻大陆， 又振 又翻嚟揼骨啦， 系 又振兴东莞，又再振兴东莞 系 嘛？ 系啊，咁但系咁嘅呢个世界，咁样嘅钱咧，梗系往低流啦，咁样咁呢个另一样嘢啦，咁同埋今次就有人咧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啦，哇胡椒喷雾 系啊， 咁其实我当然大家坊间嘅睇法即刻就系问。 咦究竟是哪一个犯罪集团会坐拥最多胡椒喷雾，是最容易得到的， 或者哪些人最叻用胡椒喷雾呢？ 是啦是啦，又喷得那么精准啊。 你讲这个呢，我想讲跌对，因为我听譬如港台新闻咁呢，他们不用胡椒喷雾 液体 的 嘛。 是啊，他们就这样用液体的。那 就是喎，其实。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不是，其实哪个知道那些是胡椒喷雾呢？我真的想问。 不是，那他喷飘了那个司机度的嘛。 咁个司机佢话：，我知啲胡椒喷雾，两年前咧，我就喺西洋菜街咧，咁样咁佢，我谂佢唔会讲， 唔系，跟住有救护车，咁、有救护车，咁医疗人员我谂识分别啩，咁样，我估啦 ，OK， 唔知喎、啊，唔知喎、啊，游慧晶都唔知道， 应该唔会俾，应该唔会俾水佢嘅，我相信， 淋落佢另一只眼度。 应该唔会嘅，系啦，话晒都医护人员。 系啦，咁嗱，假设呢个真系胡椒喷雾啦，唔系呢个应该都胡椒喷雾。咁边个？因为之后就大家都话，唔系好多人都有讲，即系报章都有写，而家好可能系内鬼，所谓内鬼唔系警务人员啦，吓咁咧就因为你又要知道佢押送嗰个可能系路线啦，同埋又要知道。佢哋呢一次嘅保安係咁鬆懈啦，咁同埋嗰個手法係咁純熟啦，咁快講緊十秒到咧、就已經連牛肉刀、連噴胡椒噴霧、連攞車、連推、連跑、連上車、閂門走，講都唔止十秒啦，冇話做啦。咁就好可能咧，係本身已經知道曬成個情況，咁樣先作出呢一個嘅。行動 嗱，咁所謂一定有鬼，咁冇鬼唔死得人啦，係咪先？咁我都信係有鬼， 同埋蒙面啊嘛。 點樣捉鬼咧？咁樣嗱，有人會話哦，係咪就係嗰、那個貨車司機，即係就係依位王姓司機？咁我就覺得唔係好似嘅，因為咧， 唔係第一輪， 我補充少少個報道，咁按報道講咧，呢位王姓司機33歲咧，就眼部疑似俾個胡椒噴霧噴到不適啦。咁佢咧只係入職數個月嘅啫，間中咧就需要運送呢個大批黃金，同埋去到呢個粉嶺安全街，就係頭先講呢個荷里士科技中心，即係頭先嗰個工廠大廈嗰個位啦。咁樣，咁佢就嗱，如果講翻呢個短短幾句去講啦，咁佢係入職幾個月嘅啫嘛，佢有幾熟駕保咧，佢未必好熟嘅啫，係咪先？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 咁其實好難去而家判斷，即係始終我哋何況睇報紙咧，我哋更加唔會知道嗰個消息係點樣流嚟流去啦，咁樣咁同埋你又冷不提防呢班友話啲貨運到啦，佢哋嘅通訊係 WeChat 噶嘛，咁 WeChat 外流有幾難，跟住揾個貼圖整個 tick 咁樣，整個手指公就知道啦，咁樣咁都唔奇，跟住仲要話我而家俾個地點你，我唔知喺邊度泊車，佢 send 埋個地點喎，咁樣又有幾難？ 唔係，仲要 send 個 voice 嘅。 到啦，白色车 啊，冇录音啊， 唔方便落车入手啊，抄牌啊，即系咁样，亦都唔奇啦，咁样，咁就所以都系疑点重重嘅，咁但系都知道真系遍地黄金啦，可以见到即系香港真系咩都有咁样，咁唔知道啦，即系唔知道呢啲金本身嘅来历系点样啦，咁样，因为又奇怪嘅，又影到落嚟点算金嘅。小姐啊，又報警啊，咁樣咁照計都唔係，照計唔係污糟錢啩，咁樣 應該唔係咯，我估 唔係，因為可能就算係嘅，坦白即係可能會唔會已經洗咗兩手咧？我唔知完全唔 肯定啦，咁講 講啲評論呢樣嘢，雖然東方後面嗰篇文可能係 有啲言外之音， 大家係可以估嘅咁樣，咁但係我呢度就不作。任何嘅推測啦，咁樣，但係胡椒噴霧嘅來歷係絕對有趣，因為咧大家梗係會覺得哇，邊個係坐擁最多胡椒噴霧咧？咁大家即刻就諗起香港某大嘅紀律部隊啦，咁樣。 差佬 咧， 直接。 但係如果唔係咧，嗱，咁我真係想即係，反而我第一睇到呢單新聞嘅第一件事，我反而就唔係諗起佢哋呢一個咁大嘅犯罪集團嘅，即係警方啊？點解咧？手法邊有咁純熟啊？以今時今日佢哋嘅訓練，紀律部隊 咁可能係腦差骨咧。 哦，咁就一百年幾啦嘛，咁樣 又未必走得咁快啊。 係啊，反而我第一件事，我係第一件吉 feeling， 即係真係神經反射，就係胡椒噴霧流入民間喎、啊。 大家喺民間係可以擁有到呢一樣嘢喎，咁樣咁係好事喎，我又覺得，之所以真係非暴力喎，咁同埋可能日後會唔會都某啲時候會有某一啲人需要用嘅時候又用得著咧？呢個係我第一件事諗嘅嘢，即係你某啲武器可以流入到民間，梗係對於管治嘅一方係梗係有危機啦，咁樣何況呢一個我哋 so call 叫做武器嘅嘢係咁某程度係低傷害性嘅話咧，咁樣咁啊真係有趣啦，咁樣咁如果 定還是佢自制嘅？ 自制唔係辣椒油嘅啫。 我唔知喎，真係唔係係咪其實自制唔到嘅？即係如果係一個好土炮嘅方式嚟講， 即係你意思其實好多武器咧係好容易得到嘅，未必我 唔知啊嗱，即係究竟呢個係有？即其實就是問翻嗰個嘅噴霧係個來歷喺邊啫嘛。咁如果唔係大家所估計，就係有另一款嘅內鬼嘅出現嘅話，咁如果呢種嘅武器流入民間，我都覺得哇，都幾呢個係要另一個留意嘅地方啫。咁樣咁就係咁樣。咁咧，我諗咧，今後嘅日子咧，咁喺粉嶺呢一帶咧，即係呢個工業大廈嘅附近呢一帶，睇嚟嗰個保安都會加強啦，咁樣咁亦都對於好多， 我覺得保安未必加強，但係會去觀光嘅人加強咗。哇！原來呢度咁多金啊！ 有冇人跌嘢啊？ 有冇呢度咁多金嘅？原來咁樣 都係喎，都令到大家認識咗。 係喎，即唔係即係本身你如果你冇接觸開呢啲行業各樣，真係你好難知嘅 嘛。哦，係啊，係啊，原來嗰度就係 同埋你知香港人好中意新鮮嘅。哦，如果有單咁樣嘢，跟住就真係我哋話頭有啲有 趣。影下相啊！係 啊，影下 或者係民建聯搞旅行團啊！吓，香港遍地黄金一日游， 跟住因为你有 咁佢粉靓啫嘛， 你好得意噶嘛， 先管食。 你个状况系你有好多 out of 咗你本身常识嘅嘢嘛，咁即系你谂住黄金梗系加解本车噶啦，好正常嘅谂法。 系啊系。 咁而家话俾你听白色货币，跟住你如果你去观光嘅话，即系去嗰头观光，咁你就会望下啊呢啲车系咪有咧？咁样嗰啲车又有，咁呢啲车周街都有噶嘛？ 咦？呢个大石捞到咁低，睇嚟砸得好重喎。 系啊， 点知？原来落车就系一个地方嚟嘅， 200几 kg 咁样睇佢有咁样， 咪 咁啊无啦啦会 可能会捞低，如果摆得唔够均匀嘅话， 会啦，一定会有啦。 系啊，咁呢个就系呢一个消息啦。其实亦都感觉，即系可能喺大家面嗰阵嘅睇新闻，未必有好大嘅跟进噶啦，因为好多嘢都系之后佢哋内部嘅事情咁样。当然啦，警方寻日都有讲啦，其实揾得翻嘅机会系比较低嘅， 因为 礼手就用噶啦。呢个系个人嚟讲曾被爆格嘅我嘅经验话俾你听，警察一报警，警察一上嚟，第二句就话。唔见好多金啊，冇噶啦，应该即刻就融咗噶啦。好啦，即管帮你追下啦，咁样咁通常都系呢一啲嘅反应嘅。 佢而家冇咗81条金条，咁每条大约1 kg 度。一粒金花生唔知几重咧，我谂变晒金花生已经。 哇！食花生， 全部变晒金花生已经。 成个生癌都唔见。但又另一个角度咁讲，我讲多一句原因一次啦，即系另一个角度咁讲，你咪话喂，如果做一次咁样嘅运送，要借款啊，又要有保险啊、保安啊咁样加埋，你话可能 讲有 几万蚊一次，咁佢今次就唔见咗2000几万，其实都是一个 合理嘅数，你觉得？ 保安嘅范围里边咧，唔系呢个是一个划然率嘅计算啫嘛，保安费系几多？咁假设佢系10万蚊一转，只要佢运200零转嘅话，其实咪真系抵翻呢一轮咯。即啱俾翻保險費咯， 所以你覺得佢應該 keep 住用架白色 van 即運多200？ 唔係，我咪早幾日，我咪話 即等同嗰啲友仔去嗰啲偷嗰啲帶嗰啲走私煙過關咁樣一樣。 係啊，係啊， 同一個 concept。 咁有 我捉俾人捉一次，罰幾多錢？但我哋可以帶每次帶幾多條咧？咁我其實咧就錯咗嘅。 所以保險好準嘅，我哋覺得咁樣，即係不過呢個條項咁樣講咧，應該買保險嘅，即係應該係安全嘅方法。 咁佢而家為咗溝淡嘅， 點啊？啲金稀啲， 唔係千足， 唔知唔好亂估呢啲嘢。好啊，咁我哋咧就去到呢度，翻嚟講另一樣嘢啊。